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心情低落的钟可无奈之下准备辞职，但在离职之际，他的总监突然告诉他，安枕把他选为自己超级漫画的女主角的声优。于是在老板的要求之下，钟可来到咖啡厅去见安枕。钟可发现安枕喝的是一杯冰柠檬茶，跑到咖啡馆来喝柠檬茶，还特意背靠店门坐在角落里。安枕给钟可的第一印象就如同这家咖啡店的名字，怪咖。钟可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的漫画家，深褐色的大衣配一条牛仔裤，脚上是棕色登山靴，斯文的眼镜和蓬松的头发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左耳似乎塞着一个耳机，是在听歌吗？总而言之，安枕的形象和钟可心目中对漫画家的印象有些不符。两人沉默了片刻，安枕才打开了话匣子。你别紧张啊，我今天主要是想见见你本人。我想你们的肖总监应该已经告诉你了，我的漫画作品《暗街》即将动画化，我想请你担任女主的声优。他是告诉我了。从安枕口中亲耳听到这个消息，钟可还是有些受宠若惊。所以你答应了吗？ 不，我只是很好奇，您为什么会选我当声优呢？ 我无意中听到了你的声音，觉得非常合适。安枕直截了当地说。 就这样？ 就是这样，这个角色非你莫属。钟可原本以为安枕会说出什么惊人的理由，但是他只用合适这个词概括了一切，这让钟可有些不知所措。 对不起，安枕老师，能得到您的欣赏我很荣幸，可是 虽然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钟可也知道 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无法全身心投入角色的，如果强行接下这个角色，对自己和对作品都没什么好处，因此他仍然打算拒绝。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可以和我说说。安枕喝了一口柠檬茶，我相信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如果放弃了还是挺可惜的。我明白，但是其实我今天是打算辞职的。为什么？最近身边发生了太多事情，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工作了。很抱歉，安枕老师，如果方便的话，能告诉我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吗？安枕推了推眼镜，一般来说，除了恋爱烦恼之外，我什么都能帮你解决。这话让钟可颇感诧异，但是更多的是感到莫名。什么都能解决，这口气也太狂妄了吧。您这……钟可一时语塞，但是为了让对方死心，他还是准备说出实情。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我其实是陆家宅的租客。您知道最近发生的陆家连环杀人案吗？知道。陆家发生惨案以后，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有时还会梦见凶手拿着斧头走到我的床边，我真的很害怕，害怕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所以我想尽快逃离这里，逃离这座城市。钟可吐露出肺腑之言，而且这个凶手不是普通人，他好像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过凶手施展的魔法。我明白了，简而言之，你的烦恼主要都源自陆家杀人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这件事已经不光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工作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某种威胁。 原来是这样。安枕将杯中的柠檬茶一口喝完，泰然自若地说，那么如果我为你解决这起案件，你能来当女主的声优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钟可实在无法理解，既不是警察也不是侦探的安枕，为什么能大言不惭地说出解决案件这样的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解开陆家杀人案的所有谜团，逮住凶手，把案子彻底解决。安枕露出自信的微笑。钟可用勺子搅动着温热的拿铁，杯中的牛奶和咖啡交织成浓厚的漩涡，钟可感觉自己的神智也像被卷进了无形的漩涡，使他无法辨别现实与虚幻。安枕已经离开了，桌上只留下这杯他请客的拿铁。五分钟前安枕的一番话还在钟可脑中回荡，如果我为你解决这起案件，你能来当女主的声优吗？钟可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无法判断对方是出于何种心态说出这句话，是在装腔作势，还是在瞎忽悠？难不成这个漫画家真有把握解决案件？绝对不可能，连警方都束手无策的案件，仅凭他一人之力怎么能够破案呢？也许他这个人平时就喜欢口出狂言，没有必要太在意。 钟可苦笑了一下，喝完杯中的咖啡便起身准备离开。回想到刚才提起陆家杀人案时情绪过于激动，钟可走到门口，在玻璃门前照了照，努力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回到乐音，面对肖总监的质问，钟可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 我再考虑一下。 在肖总监的百般劝说下，钟可仍然是一副消极的模样。看着不为所动的钟可，肖总监也无可奈何，就差给他跪下了。 但最终钟可并没有递交辞职报告。他的内心的确是有些犹豫。拖着疲惫的身子，钟可回到陆家宅，望着眼前的宅子和边上的胎壶，他百感交集，刻意在门口多瞧了几眼。也许几天以后，他就会和这里彻底告别了。女佣小红为钟可打开宅子的大门，微笑着欢迎他回家。 钟可，有一位客人找你。 找我？ 对，是曼岭文化的安哲老师。小红指了指客厅的沙发。 啊！ 倍感惊讶的钟可顺着小红的手指看过去，安枕确实坐在那里。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钟可突然有种被缠上的感觉。钟可，我在等你。安枕站起来打招呼，耳朵里依然塞着一个耳机。 你们聊，我去给你们倒茶。 小红转身走向厨房。 安老师，您怎么？ 我来兑现诺言。 什么诺言？ 安枕推了推眼镜，微笑着说，当然是今天在咖啡馆里说的那件事，解决陆家杀人案，抓住凶手。 不会吧？ 钟可惊讶地说不出话，原本以为对方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到陆家宅来了。 可是您怎么自己过来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啊，曼岭文化跟陆家也有些交情，陆里是美食专栏作家，曼岭曾经把他的文章改编成条漫进行连载，合作得很愉快。而我先前呢，也为了新作品来陆家取材过，所以跟陆家人也基本认识。安枕解释道，这次我拜托了陆里，得到了陆家人的允许，我可以来调查发生在这里的案件，当然我也答应了陆家，一定帮他们找出凶手。 啊，钟可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陆哲南说过有一位漫画家是他的偶像，还和陆家有往来，不会就是您吧？ 我跟陆哲南确实也认识，上次他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房间。安枕承认了。 好吧，但您说要调查案件，可是您并不是警察吧？ 刑侦工作确实属于警方的职权范围，普通公民无法参与和干涉，但是解谜就不一样了，只要有脑子，人人都可以来解谜。对我来说，案子中的谜才是关键。 那 面对安枕的诡辩，钟可不知道该说什么。再怎么说，一个非刑事人员来调查杀人案，这件事儿怎么听都不靠谱。小红将热茶端上茶几以后，安枕从自己的挎包里抽出一本素描本，并且取出一支软炭笔，随即对钟可说， 好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吧。 钟可一头雾水， 开始什么？ 把你在陆家掌握的情报全都告诉我，尽量别漏掉任何细节。 情报？ 对啊，关于陆人被杀案和陆哲南被杀案的一切，事无巨细地说一遍。 这家伙是要玩真的吗？ 钟可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安枕到底是什么人？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漫画家会来调查杀人案。但是事到如今，安枕都直接找上门来了，钟可也难以拒绝。既然他要调查，就让他调查吧。这种活在漫画里的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举动和幻想也是能够理解的，等玩腻了，他自然会消停的。于是钟可开始复述他所了解的案件相关情况，包括路人的失踪经过，呈密室状态的地下室里发现路人的尸体， 陆哲南房间里凭空出现阴官钉，陆哲南提到的阴咒，以及陆哲南在密室里被离奇割喉。在想到陆哲南的死亡经过时，钟可脸上明显露出了惊恐之色。钟可诉说案情的同时，安枕则用炭笔在素描本上描绘着什么。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安枕之后，钟可好奇地问，您是在画画吗？安枕将素描本翻过来展示在钟可面前，翻开的两页纸上都有好几个画，画面描绘的都是钟可刚才叙述的内容。把事情用漫画分镜记录下来，这是我思考时的习惯。安枕一本正经地说， 您真细心。 好了，从你刚才的叙述来看，目前最困扰你的恐怕是陆哲南在你的监视下惨遭割喉这件事吧。 嗯。 钟可实在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那么我们就从那起案件开始调查吧。安枕看了看表，接着说，30分钟。 30分钟？ 我争取在30分钟之内解开这个密室之谜。安枕再一次展现出自信的笑容。安枕兴冲冲地走在钟可前头，似乎比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的钟可更熟悉陆家宅。两个人很快来到陆哲南房间门口。安枕看了看走廊，你坐哪个位置？ 就坐在这里。 钟可指着房门口说， 背靠墙坐着。 你当时不会睡着了吧？ 不会的。 钟可不想再重复一遍当时的情形。去房间里看看吧。说着安枕在钟可的背后拍了一下， 这个动作让钟可有些反感，他不喜欢和不熟悉的人有肢体接触。 这是案发以后钟可第一次踏入陆哲南的房间。房间里除了尸体已经被运走之外，所有的摆设都和案发时保持一致。熟悉的场景再度让钟可回想起那个惊魂之夜。安枕在房间里环顾了一圈，随即走到床边检查了尸体曾经所在的位置。用粉笔勾勒的尸体轮廓已经褪色，地毯上只有一圈不明显的白印。之后安枕又四处看了看，同时在素描本上画出了房间的三维透视图。这张图里甚至连地毯上的美少女图案都精准地还原了。我先整理一下这起案件中的几个谜团，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安枕看着素描本说，首先在上锁的房间里，陆哲南的床上凭空出现了一颗阴官钉。其次他当天更换了新的门锁，而当晚凶手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房间杀害了他。当时你守在房间门口，却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之人，房间始终处于密室状态。最后当你破门而入发现尸体时，这个凶手又像烟雾一样凭空消失了，房间里只留下了一根烧焦的脐带。安枕清了清嗓子，竖起四根手指继续说，归根结底这起案件总共有四个主要谜团。第一，钉子是怎么凭空出现的？第二，凶手是怎么进入房间的？第三，凶手是怎么逃离房间的？第四，凶手为什么要在现场放置一根脐带？ 是的，我也知道。 钟可应了一声，觉得到目前为止安枕所说的全是废话，只不过提炼了一下案子的关键点而已。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来解决吧。安枕一边在屋内来回查探一边说，他走到门旁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房间，似乎对这扇门异常有兴趣。他还弯下腰翻了翻门后的挂历，然后把挂历上方的挂钩一拔， 用手指抹了抹挂钩后方的胶水。这挂钩是用某种强力胶直接粘在门板上的呀，这挂历跟案子有关系吗？ 钟可不解地问。钉子出现在密室里的谜团只是个很简单的小把戏，就跟这个挂钩一样。安枕像是在故意卖关子似的，并没有往下解释，转而又开始检查房间里那四个嵌墙柜。他把柜子的门一个个打开到最大角度又合上，重复了好几遍这样的动作，并且自言自语地说， 颜色差不多呀。 钟可有些厌恶这样的侦探游戏了，这个安枕似乎把查案当成了儿戏。您能不能说得明白一些？ 首先我强调一点，目前为止陆哲南被害案中出现的所有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都不存在超自然因素，更不是什么诅咒，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为的。 安枕的语气很坚定。 那么钉子也是有人放进陆哲南的房间的了？ 是。 怎么放的？陆哲南离开房间时门是锁着的，难道是用备用钥匙？ 不需要备用钥匙。安枕摇了摇头。下集当中钟可对安枕这种戏谑的方式和语气感到极其的厌恶，但是没有想到安枕的这些推理似乎真的把案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好像有些事情冥冥之中是可以解释的。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宪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把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